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回到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。我们是继续是讲基督教这个非常引人入胜，很多人都有兴趣的话题。刚才都是讲一点历史，就讲到其实是圣公会的成立。但我又讲回之前一点，就是有关这个宗教裁判所，我们叫做 Inquisition， 当时都很专制，很黑暗的。咁1600年咧就將呢個布魯諾即係鑑生燒死啦， 同埋啲建制派都比較黑暗。 係啦，咁但係咧就1633年嘅時期咧，係因為呢個伽利略咧就支持哥白尼學說啊嘛，咁佢其實佢同我當時嘅教皇咧係好朋友嚟嘅，佢就以為咧即係咁 friend 冇事啦咁樣，唉，但係其實即係佢嗰啲做到咁高位咧，其實係真係冇朋友講嘅，即係冇友情可言嘅嚇，佢就係都一定要審理。咁審佢嘅時期咧，就佢冇辦法要屈服。因為他都知道以前那個被人燒死了，33年前前車可鑑，他屈服了。但是他臨離開的時期呢，即他自己都要說其實他真的有動過，他就是說地球呢其實是真的有環繞太陽，就並不處在宇宙的中央，居中不動，就並非這樣的。但是呢當然他後來就被軟禁，即教廷呢雖然就因為見他年事兩樣東西，一個呢就是他的名氣很大，即很有名的，即 一定會搞事的。 咁第二呢就是他即年紀又好大，咁兩樣嘢加埋，第三亦都加埋佢係教皇嘅朋友啦，係嘛？咁三個因素咧就冇抌佢入監牢、監倉，然後咧就喺佢屋企就軟禁佢，就唔俾佢再出面啊，即係搞啲搞路。咁但係其實佢晚年都慘啊，因為當時佢發明望遠鏡啦，1609年啦嚇，即係啱啱幾年前就係400周年啦嚇。咁但係因為佢嗰陣時睇太陽咧嗰個保護措施做唔足。所以其實他的眼睛差不多是盲了的，所以晚年就差不多是盲了在家裡，直到他死為止。這個就是伽利略。好了，講回梵蒂岡，其實對伽利略這宗案呢其實當然是他的污點，對梵蒂岡是一個污點。就卒之呢，現在講上來七年前就平反了。2008年才正式平反。当然其实教会里面很多人其实都已经有这个话为他平反的呼声，但是最后没错，你都是要那个头够即是够吉士啦，是吧？那2008年就平反了。但是有一样东西很有趣，我都是刚刚上网再查清楚，我怕我记错，其实布鲁诺是 未平反的。 对，反而是那个名气不够大，名气不够大。 我留下大，我都要给大家功课大家做一下才行，我看完只是你们不用看吗？真的。那你看一下，因为我都看过一点的，都还在争论中，到今时今日未平反的。好啦，咁样咧就系、是、讲到美国啦，头先讲嗰个基督教嘅发展咧，就系1492年咧，就系、哥伦布就发现新大陆啦。咁所谓新大陆，当然系梗系唔系新啦吓，即系对欧洲人嚟讲系新啫，都已经万几年前已经有人住噶啦吓，人类就经过亚洲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、南美洲，咁嗰度有原住民嘅吓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而家今日所谓嘅印第安人啦。咁啊，但系当然系一个大嘅灾难嘅开始啦，系苦难嘅开始啦。咁但系之后陆续好多欧洲人去啦。咁当然最出名嘅，即系有一次，第一次系大规模嘅比较大规模嘅移民咧，就系、是、所谓五月花號 The Mayflower 嚇、即係有幾架船一齊去。咁啊，去嘅人咧，但係好有趣嘅，即係其實點解啲人會去咧？即係你又做好多歷史研究啦。當然要睇翻佢嗰個嘅歷史背景啊、社會背景啊、經濟背景啊、教育程度啊，係啊，冇錯啦嚇、或者即係同主流社會即係唔係好夾 撈啦，唔係咁掂嘅， 係冇錯啦。如果唔係都會漂洋過海啊，陰公 會死啊嘛，有風險噶嘛。 咁但係咧，即係最後得出嚟咧，就係話原來去嘅人咧入面咧都好多咧都係屬於係同一兩個教派嘅，其中最重要一個叫做 Calvinism， 就叫開爾文啊 Calvinism， C A L V I N I S M。咁亦都有啲人就叫佢做清教徒啦，叫做 The Puritan 啦嚇 ，Puritan 清教徒。咁佢去到咧，其實佢哋係真係好多清規戒律嘅嚇。咁佢都係即係哇，一啲好強調要點樣嚟去歌頌上帝啦、榮耀上帝啦咁樣樣。咁但係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咧，其實即係我喺資本的衝動嗰度又係有講解過嘅，就係同現代嘅資本主義嘅崛興，特別喺美國嗰方面咧，係影響好大。咁當然就係韋伯喺而家超過100年前咧，佢嗰本名著有講到啦，叫做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啊嘛，嚇 Max Weber 就係嗰本書叫做 Max Weber 好似 係冇錯，即係你。 如果佢係咩啲咧，佢唔讀個 E 音，讀個 A 音多啲嘅嚇 ，Max Weber 咁樣咧。但係咧，佢係Protestantism and the Spirit。Protestant ethics 啊，應該係啊，係啦，即係新教倫理啊嘛，佢叫新教嘅嗰陣時，佢哋一中即係中國人譯啊，即係叫新教倫理同埋資本主義 spirit of capitalism 啦。咁佢就講到點解原來嗰度啲人咁鬼死勤奮嚇，同埋咧咁鬼死有呢個所謂企業家嘅精神嚇，又要創業啊，又要點點啦咁樣。原來佢話咧，呢種財富嘅累積咧，就係或者你話即係事業有成啦，係嘛，或者係一朝發達啦，講得更加俗啲係嘛。原來發達咧。就係歌頌上帝嘅最好嘅途徑，所以我哋個個人都要發達。哇！你話真係美國人，所以都想唔發得幾難啊？佢就係因為有呢個咁嘅精神啊，叫做新教倫理啊，所以呢個社會學嘅一個宗師韋伯咧，就寫咗兩本書嚟分析啦。咁嗱，當時咧佢有個結論咧就好爭議性，而家已經俾人推翻曬㗎啦。咁佢話，所以咧就呢個解釋咗點解喺中國啊、喺印度啊、喺日本啊其他地方咧就資本主義發展唔起嚟咧咁樣樣。 哦， 咁就因為佢哋冇呢個基督教嘅嗰個文化傳統啊嘅倫理。咁但係後嚟哇，咁嗰啲基資本主義都唔知幾勁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甚至有啲人咧就倒翻轉啊，到到八九十年代啊嘅時期咧就好好笑嘅，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啊嘛，咁就話啊，其實咧原來資本主義背後一個好重要基礎就係儒家 文化啦， 儒家文化。唉，咁啊呢啲嘢你話係咪真係？即係你中意圓就圓，中意扁就扁。 任你講， 係啊，即係任你講啦，係嘛？唉，原來儒家文化係好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嘅咁樣樣啊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呢一個美國嗰、那個基督教大家知道天主教呢其实是简单的，因为他们奉这个教会 The Church, The Catholic Church 呢就是即是上帝在地上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机关一个机构。当时其实耶稣他临未即是未钉十字架，他已经有少少即係要委任佢哋啊，去揾呢個阿彼得啊嘛，彼得啊聖即係 Peter 咧，就話係你要搞我教會咁樣，因為佢話彼得咧，你好似個石頭咁穩固，佢話 Peter the Rock。 系边个讲话？耶稣叫彼得。 系啊，耶稣，但系咧，彼得就三次不认主。哦，吓记唔记得？你有冇睇过彼得？彼得三次不认主。 我唔记得佢话要 罗马 啦，原来 系啊，罗马兵嚟嘅时期啊嘛，就话诶，嗰个系咪耶稣啊？你识唔识佢噶？佢话我唔识啊，唔识啊。咁啊，先后三次，但系佢三次都唔够胆认，因为佢惊牵连自己啊嘛。咁但系咧，其实咧当时就系话呢个教会嘅成立咧。就是委託咗俾阿 Peter 嘅，就係佢由佢一路發揚。咁但係傳教咧就係阿聖波，但係聖波就唔係十二門徒嚟噶嘛，即係之後嘅人嚟噶。 其實都算嘅，後屘補咗個 咁十三門徒啦。 係啊，係啊，唔 係係嘛？ 係，總之佢係補咗嗰個最後門徒嘅位置。 即係當係 Apostle 啦嚇。好啦，咁樣咧就呢個教會咧就係最就喺梵蒂岡啦。咁梵蒂岡你知而家就係國中之國啦，係嘛？喺意大利入面嘅一個獨立國家嚟噶嘛，有自己嘅法律自己嘅財政噶嘛，好犀利，甚至有自己嘅，即係佢冇軍隊啦，但係佢嗰啲守衛係好勁噶嘛，可能學過詠春我唔知啦嚇，即係梵蒂岡啲守衛係嘛，好勁噶嘛，啲武術係嘛，即係 suppose 冇人去試過佢，冇人夠膽試係嘛，即係好啦，咁但係咧基督教就完全兩回事啦。因为他没有一个所谓集中的一个权力的核心，所以他没有一个所谓教主、教皇、教宗的，他全部呢就叫平起平坐的，所以就教派就多如天上繁星了，多如牛毛了。我们都讲过，哇，只是香港啊，嗱，咁我而家就考下 Thomas 同阿 Jeffy 啦， 好啊， 轮流讲一个 宣道会啦， 宣道会， 哦，浸信会啊， 浸信会好， 圣公会啊。 都是英国的圣公会啦， 真系又讲唔到啦，算啦。 中华基督教嗰啲咯， 中华基督教其实阿 Pegas 都解过啦，其实佢话系好多系混合嘅， 虽然讲唔晒，唔系即系好多嘅， 老德会咯， 老德会啦， 系 好多老德。 其实咧，据我所知，好似直情系 Methodist， 系咪你 Methodist 咩啊 ？F 新 方新 科。 我识唔好睇我，好似方，同 methodology 嗰个嚟噶嘛，系嘛？ 啊 ，methodist 就循道， 循道， 循道会，系嘛？咁样咧，有循道卫理啦，有宣道会啦，吓，头先讲嘅浸信会啦，有 Lutheran 就路德会啦，有长老会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当然咧，其实美国仲有好多添嘅，当然有啲系五旬节啦，有啲咧就长老会啦，系嘛？ 摩门教 系美国咧就仲有呢一个福音派嘅吓，就有摩门教啦吓，咁啊，即系我 咧， 基要派咯， 系啦。咁其实基要派系一个统称嚟嘅。嗱，其实我嘅堂大佬咧，就系、是、喺美国三藩市嘅一个牧师嚟嘅。吓、啊，如果冇记错，好似佢系中华长老会嘅。 你哋知唔知啊 ？Thomas 同埋才哥就系、是、咧，其实如果你中意嘅话咧，你自己都可以开个会。 哦，理論上 唔係即係其實基督教咧， 實際上係喎，咪就係講翻好似係摩門教啫嘛， 冇錯， 摩門教係一百二幾年先創立噶， 係啊， 之前有人問姚宗儀教授會整個咩搖學出嚟，又自己整嘅，即係。你做得好一樣嘢就成立一個宗派，做得多宗師啊嘛， 有啦，都冇幾耐啫。其實， 所以你哋小心咧。 李洪志咪整咗出嚟咯。而家你去親銅鑼灣，都有兩班人係完全對住幹架。一個就係話法輪功真善人， 法好， 就係要啲咩話咩話？要呢個法。扮呢個江澤民啊，點係嘛？即係迫害法輪功啊！咁但係另外一個咧，就係話哇，法輪功呢個邪教啊，危害不不點啊咁樣樣嚇！哇，即係香港都係奇怪㗎啦，都即係我哋有能夠擁有呢、這個或者享有呢個自由咧，大家真係要好好珍惜嚇。咁呢個咪李洪志創立呢個咁嘅法輪功？ 美國咯，好似話 喺美國㗎，喺美國啦，係嘛？咁所以你話即係你話創立一個。教派有咩咁稀奇啫？ 系啊， 你有本事。 你话好似耶稣穆罕默德创立得咁劲先， 梗系啦， 受传之流大翻。 系啦，咁啊，摩门教咧，其实都系啊，一百二几年先喺美国成立。咁仲有好多噶，即系我都研究过咧。我上次有冇提啊？就系话，其实原来喺传统嘅基督教，佢哋成班呢啲教派入面咧，佢哋系觉得自己系叫正统，但系有几个咧。佢哋覺得咧，其實係有啲異端嘅，即係佢哋唔係好承認嘅。 永遠都係覺得自己 咁樣咧。其實摩門教其中一個， 其中一個啦。 嚇，摩門教咧，其實係傳統基督教係唔承認嘅。 唔係叫末世聖徒啊？ 係啦，佢叫做 Latter Day Saints 嚇。咁另外咧，其實就仲有啲都係嘅。嗱，呢個我唔敢肯定啊，因為真係冇咁多時間做喺度 research 啊。有啲我知啲，唔知啲。有一個叫 Seventh Day Adventist 啊嘛，原來叫做復臨安息日會。另外咧，就有一個叫做。靈恩派， 靈恩派 咧叫 charismatic movement， 應該都喺美國度先有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是、叫石安教，叫 Church of Sion。Sion 就 Sion 啦，香港雙氧水事件咯， 係嘛？係就係、是、石安教啦。喂，講完聽下，我唔係好清楚啊呢、這個。 石安教好似。九十年代系咪叫人饮双氧水？ 教主就系、是、个教主就系话啊，呢双氧水系好嘢嚟嘅，咁之后卖俾教徒咯。 日本咧，澳门真理教喺沙林毒 气，系啦，沙林毒气啊嘛， 系而家仲有噶。 但系双氧水系乸噶， 而家到而家咧都仲喺嗰啲九龙湾嗰啲会展嗰度， 个个礼拜 喺度，即系好多教徒啊。 即系香港仲冇列为邪教嘅， 冇。 唔系阿 Jeffy 而家仲 有噶有噶有噶， 整紧双氧水， 仲系好似啲 唔系啊嘛， 系唔系佢系咯？唔系即系佢系佢唔系话正。正式 officially 話要賣雙氧水，但係佢都堅持話雙氧水係好嘢嚟嘅。 哇！ 同埋而家個教仲喺度㗎，即係仲係 keep 住。 我對雙氧水呢啲唔知個認識就咩咧？就係細蚊仔嗰陣時咧，因為即係啲衞生環境冇咁好啦，即係好多時候會個生頭瘡啦，甚至咧個耳仔有時會發炎啦。原來咧，我真係睇過咧，原來佢哋嗰陣時就係用雙氧水嚟去醫嗰啲耳仔入面嗰啲發炎啊。嚇！咁啊發炎咧，佢發你打側瞓喺度咧，你倒少雙氧水落去啦。哇！好得人驚，你淨係睇住個耳仔入面咧，嗰啲咁嘅雙氧水倒落去咧，喳咁樣咧升起上嚟啲泡啊，咁啊好似滾咁噶，咁樣咧就將嗰啲當然啦，即係嗰啲耳屎啦、即係油啊嗰啲咧，即係整起上嚟啊咁樣。咁我就話：哇，雙氧水咁得人驚，所以你話飲雙氧水，我覺得好得人驚。 飲啊佢哋，我唔知， 係啊，索啊。